苏打绿的一首《墙外的风景》。纯到的是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哎，在这样的一个阴雨天气当中，我们再一次开启了正午要去寻找星光这样的一档节目。 找不着太阳是吧？ 对对对。 但我觉得好像慢慢的我也习惯了这样的阴雨天气，虽然路上的行人可能会有点麻烦，走路开车什么的，但是你真的在看窗外的时候会觉得心很容易静下来。 嗯，没错，给人一种特别平和的心态。 是。 但是呢，想一想说今天可能又会出现一些大雨的情况，心里会有一点小小的焦急。总之这两天可能在大家心里面大部分时间是平和，但同时有一点小忧虑。但我相信各位经历过这么多次，其实到了雨季的时候，应该就是我们可能都会经常关注到一些这个天气的信息啊， 是， 然后自己也是有了一些经验。总之就是尽量减少外出吧，在路上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刚才放苏打绿那一首歌曲的时候，因为毕竟还是有着很多的这种小小的摇滚的节奏当中，我们在其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音乐的旋律给各位带来一点点，哪怕阳光可能现在真的很难一下撕裂照进各位的心中，但是我们可以借着这些歌看一看雨墙之外的风景，来这么一点小星光也是 OK 的哈。再预告一下，今天在正午有星光的节目第二个小时，我们会迎来一位嘉宾。 哇，他叫刘思健。 是的， 最早好像在全民 K 歌这样的一个 APP 上火起来的，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觉得说，哎呀，我才华横溢，然后就开始做原创音乐人。 哎， 现在也在网易云音乐发表了很多的作品，还不错哈。今天我们一边跟他聊天，一边来听听他之前的一些作品。 哎，我们期待他在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到来啊，继续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在这样的阴雨天气当中，各位有些时候就算有些时候陷入小小的忧思，不要着急，要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为爱而活哈。来自于张韶涵。 现实对着梦狩猎，有伤口却不流血，怎么熬过无声黑夜？逃避没有出口，谁敢承认犯错？勇敢才拥有真正的解脱。害怕颤抖的手握，学着何时紧握，给自己一个承诺。破晓的时刻，未来是我的，尝遍了苦涩，倔强是我的心，会发光的，微弱却炽热，信仰 破晓的时刻，未来是 很多歌曲都在讲 live for love, living for love, 生活在爱意的浓浓的包裹当中哈，自己在享受爱意的同时也在向别人不断的在释放着传达着爱意，很多时候生活就会很美好啊。 就像张韶涵这首歌唱的一样哈，为爱而活， 没错， 真的是小正能量女王哈，唱的所有的歌，什么隐形的翅膀啊，欧若拉啦，淋雨一直走啊，总给我们很多的能量感。而且这首歌前两天我还在想一句话，我觉得因为心中有爱，所以万事皆甜。 是的， 对，我们要就是心里面把爱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然后去爱别人，同时你会收获到别人对你的爱。 多听到这样的歌曲，包括歌手在多唱这些歌的时候，估计也会一直给自己一种小小的心理暗示啊，都会让自己变得整个人更加之明媚阳光一些啊，心中变得阳光其实也是很好的。但是今天这个天儿这么看起来，我们看到预报并不会出现多少的对这样的一个明媚的天气。先看到几个预警吧。第一个就是雷电的蓝色预警，然后也是发布过后呢，这边看到10:10的北京市气象台的发布，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雷电活动，短时局地的雨强会比较大。然后同时还出现了这个暴雨的蓝色预警，没错。然后今天北京市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全市的累计降雨量会到30到60毫米。然后同时在北京的北部地区，比如说密云、平谷、顺义的这一带，然后降雨量可能会更大一些。然后大家要远离这些可能会产生地质灾害风险的地区，因为很有可能这些小型的河水小型的河流啊，会产生一些洪水、山洪等地质灾害。 所以今天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必要外出的话，那要注意做好防雨措施哈。同时近期这个雨水很充足，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地区，以免发生危险哈。 没错， 今天有雷电啊，偏北风2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的最小最低气温23度。今明两天降雨天气将会对交通造成比较重要 的 影响。对， 对， 所以出门要早一点哈， 好的， 买一点提前量。 总之今天小心就对了哈。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我们稍微继续把心情稍微平和一些些，加上一点明亮的小吉他的音色，来自于廖俊涛，像我一样。 你爱着他，就像我爱着你，没有原因，所以不留痕迹。你盼着他，就像我盼着你，盼到最后到所以。你随他去，就像我随着你穿过森林，直到没有力气。你梦见他，就像我梦见你，从哪儿开始，从哪儿失去。全世界动情的人是不是都一样，把荒唐的冲动当爱意，像我一样。哒哒啦哒啦哒。你告诉他，就像我告诉你，别太介意，总有人爱着你。你离开他，就像我离开你，有了开始，有了结局。全世界同行的人是不是都一样，把未遂的爱意当成长，像我一样。难道就是这么现实，我们有同样的故事，为年少时的一个字念了半辈子。长大首先要学会说谎，骗所有人，你会长大，吹嘘自己的童话，兜售梦想， 兜售梦想， 像我一样。首先要学会说谎，骗所有人。 样。 对，就是像年轻人一样嘛。 对，这样的天气里面还能够充满小阳光，还能享受这样的天气，是不是？ 当然，而且这首歌就把我们带回到童年时代。 是的， 童年时代我们做过很多的事情，有玩过很多的游戏。刚才在听歌的时候，和王维就玩了一下这个绕口令的游戏。 哎呦，好难啊！ 哦，真的很难。我给他准备了两个普通话的绕口令，他给我准备了两个英 文 绕 口令。 其实不是给彼此准备的哈，是给今天我们的嘉宾准备的。 是。 然后就发现，其实我念这个英文的绕口令也不是很容易，他念这个中文的绕口令，对， 也 很难啊，也会秃噜啊。 是这样的啊， 是一会儿我们考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嘉宾哈。 最开始小时候在学这些绕口令的时候，因为可能没有专业上的压力，大家都觉得还说成什么样真无所谓，真好玩。 对 对。现在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满脑门子官司，顿时想到当时老师是怎么训练我们的哈。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 R&B 小天王克利的《Location》。 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ride the vibrations.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At times I wonder why I fool with you, but this is new to me, this is new to you. Initially, I didn't wanna fall, but you gathered my attention, it was all for you. So don't take advantage, don't leave my heart damaged. I understand that things go a little bit better when you plan it. Oh, so won't you 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focus on communicating, cause I just need the time and place to come through. 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ride the vibrations.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I don't wanna fall in love off of some sweet, so let's get personal. I got a lot of cool spots that we can go. Tell me what's the move and I got you. I'm only acting like this cause I like you. Just give me the vibe to slide in. Oh, I might make you mine by the night then. Ship me your location, let's focus on communicating, cause I just need the time and place to come through. 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ride the vibrations.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Ride, ride, ride, come and vibe with me tonight.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Ride, ride, ride, come and vibe with me tonight.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Nothing else but you. Do, do, do, do, do, do. Khalid， 嗯， 当时在出道的时候，18岁的 R&B 歌手发了一张专辑叫做《American Teen》，当中最知名的一首歌叫做《Location》地点，然后讲的就是女生，你把你的地点位置发送给我，我马上就会 出现在你面前， 坐着公交车赶到。 有点慢啊。 对，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旋律，因为可能也是初期自己寻求更多一个内容的传递，其实你发现它在背后的一些所有的配器啊、音色，并不会特别的饱满，甚至显得有一些寡淡。而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就刚才我跟倩晨突然发现外边的雨下的大了， 瞬间下大了，这个暴雨不是说说而已啊。 是的，下大了以后，这个雨它的整个节奏点其实对于这首歌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填充。在外面这个淅淅沥沥的一些小小的节奏，好像让这首歌它的情绪感饱满了许多。 嗯， 但是呢，这样的天气，甭管谁给你散的一个 location 哈，甭管谁发送了一个地理位置，你都要告诉他说先待着吧，好吧， 不约，今天我们不约， 过两天再见好不好啊？不要着急，这个天过两天就会好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艺兴，会好的。

丝乐团 The Cherries 一个人的街头。 他们这个乐团是在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当中为大家所知道的哈，三个大男孩的组合，走那种很舒服的、很慵懒的风格。 是，刚上来的时候，如果不是他们前面吉他自己弹的比较有特色哈，甚至有点小小的这种转音，甚至小失真、小走调，要不然我会以为李健来了。这样，最开始那一下的时候哈，哎，这首歌还是挺适合在这样的一个阴雨天气来聆听的， 特别适合在周末来听， 没错， 就是好慵懒、放松了，什么都不想干。 没错。就今天的活如果领导给你压得不重的话， 我来听这个， 或者在今天摸鱼的话，哎，这首歌特别符合当下的一个心境。为什么叫椅子乐团呢？对不对？就好像你就一直粘在了这个椅子上，很闲适哈。这样的歌曲，我们也希望各位在今天也不用内心太过闲适了，还是要保持这个充足的干劲儿哈。来，继续听到那首歌。其实这首歌也准备了，我刚有两天的时间了。因为一直想要从夜空当中寻找阳光。 林俊杰的歌是不是？ 没错，来自于林俊杰。这样的天气，来吧，再撒一点阳光进来，裂缝中的阳光。 有多少创伤卡在咽喉，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已成空，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起潮落，别到最 千回的好听的声音带给我们这首百听不厌的歌，阳光中的裂缝中的阳光，来自林俊杰。我们经常能从歌当中学到很多的 知识，或者说学到很多的道理。 对， 就是说生命当中应该会有裂缝，但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 对，当天气太热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想寻找裂缝，阳光中的裂缝了，给自己来一点间歇。天气就是这样，一直像他的声音一样百转千回，对不对？有可能是连续的阴雨天气，让大家特别渴望得到一个更像夏天、更像夏日的这种烈日当空的感觉。那有些时候也是希望能够稍微来这么一点凉爽避暑，所以总会在这样就像昨天我们聊的不太如愿的一些天气的自然变化当中，我们要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寻找自己内心的这样一些小小的阳光哈。来这边，我们虽然刚才听到的是充满了阳光的一首歌曲，但是在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差不多二十多分钟之前看到了一则让很多摇滚乐迷、蓝调摇滚乐迷比较心痛的消息。那就是著名的蓝调摇滚 ZZ Top 的乐队刚刚宣布乐队的贝斯手 Dusty Hill 也是他们的主唱哈刚刚离世。 享年好像72岁。 没错，这样的一个消息让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痛心，因为这样的一支乐队其实在整个的蓝调摇滚的历史上来说还是非常具有它的这个一席之地的。我们先把一段他们很具代表性的这种吉他音色放出来。在听到这样的音色的时候，各位相信都会觉得跟其他乐队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在他们活跃之后的几十年过后，你比如说90年代，在一些华语的音乐当中能够找到一些跟他们极其类似的音调、节奏跟影子哈。这样的一支乐团呢 ZZ Top 也是入选了摇滚名人堂，而他们很具代表性，各位如果以后有在看到一些比如海报或者这个专辑封面的时候，一眼就能认出来 ZZ Top 他们这几位的造型。刚刚不幸离世的这位 Dusty Hill 留着大长胡子，戴着高尔夫球帽，高尔夫帽就是特别高的那种礼帽。然后同时呢，他们乐队当中另外一位灵魂人物，我们听到的所有的吉他的演奏者叫做 Billy Gibson， 同样也是留着大长胡子。他们乐队的第三位成员没留胡子，但是名字叫 Frank Beard， 法兰克胡子。所以这三位胡子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给各位带来非常奇妙的这样的化学反应。什么是蓝调摇滚？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叫做 I Got the Message。就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God Message》，他们是在2004年的时候入选的摇滚名人堂。然后在这首歌当中，相信各位能够听到非常有趣、 好听锐利的吉他的音色，这是来自于他们的灵魂人物 Billy Gibson 的演绎。当然在乐曲当中整个的节奏感除了高亮的吉他音色之外，当然少不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位不幸离世的这个 Dusty Hill 他来进行的 Bass 的演出，在整首歌都很值得玩味。而且在歌曲的后半部分，就刚才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的唱段的时候，你能够听到在里面还有一些合成器的融合在其中，所以整个的音乐听起来非常的具有这种节奏性跟弹跳性。然后这一支乐队也是把这些合成器呀、吉他呀、朋克的风格呀，包括 dance rock 完美的融合到一起。多听两首之后，他们的风格一下就会印在你的脑海跟耳朵当中，再听到他们的歌曲，你会瞬间跟他们之间产生联系。这可能就是一支具有特点的乐队他会给你带来的这种印象感哈。这一次 Dusty Hill 的不幸离世乐队还会继续再带来未来的一些演出，会有人来去取代 Dusty Hill 他的一个位置哈。也祝老爷子 RIP Rest in Peace。 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这边继续用音乐我们来撕破今天的阴霾。这首歌曲是一首新歌了，来自于复影，叫做后来的你我。 假设后来的后来的后来的你遇到了某个人，为他割舍自己，他是否和我一样不忍心伤害你？而我真的怀疑时间很诡异，他将相爱的人分隔两地，我今生的期许流落岁月里，分开后的日子像陷入了绝地。倘若后来的后来的后来的我遇到后来的后来的后来的你，我们之间的回忆拉长了距离。假设 这首歌曲听起来也不会那么的伤感哈。来 到中午喽，健康的午餐配上真心好音乐，就在 Listen to One。 我们是 XFIRE 飞儿乐团，来微博话题 Listen to One 为我集赞，一起解锁更多的可能吧。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考试通过。叮叮叮叮叮 你知道，就虽然你有和张文婷一样的声音，但其实可能声音更清亮，或者说这个更显得年轻一些。 是的， 成功有进步，能 hold 住了。 没错，就是对于他来说，我觉得这个声音的一些进步，然后大家是能够听得见的。因为很多时候在唱上来给你一些比较激烈的歌曲的时候，声音更多是要打出去，但是要做到收放自如，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得练 唱歌这事儿吧，更多时候讲究的还是一个控制。就像在运动赛场上，大家更多讲究的并不是所有的爆发力一股脑全给出去，对不对？还是要有一些肌肉的控制的。所以这一次我们也能够听到他在声音的虚实结合上面，收放自如上面可以做到很好哈。当然了， 来听一个老板， 还是老板念念不忘。 Lydia 来。 谁要唱？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今天的大地重复着悲伤，擦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擦走了 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暴雨无情，人间有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谢谢那些无畏的身影， 我们用音乐一起加油，相信希望，风雨过后会有彩虹。 一颗种子点上一片森林，一个念头悄然改变命运，逆风飞行，从不轻言放弃，错心放离，因为有你、哦、So I I believe I die 希望里明天

又下了一整夜的雨， 嗯， 接着又下了一整天的雨，看这个天要哈。于是我们就迎来了这一位，这个演唱这一首歌《一天都不想待了》的歌手，我们再次热烈的欢迎刘思健。 欢迎刘思健。 哈喽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是的， 外面真的是下大雨，我看他穿着拖鞋。 对对对， 感觉怎么样？ 有点冷， 汤雨就应该穿拖鞋哈。 这个 选择是对的，明智。 就是你穿着拖鞋汤雨，你会觉得说好，不会毁掉我其他的一些鞋。 对， 而且你知道这个水在脚上来得快，去得快 是是是 啊，享受一下水。但是真的，比如说进入到像我们这种空调还有冷气的地方的话，会显得有一点点的冷。 对， 啊、 突然之间 对对对，我们以后应该再给嘉宾准备一个 一双鞋是吧？ 盖脚的。然后再弄盆热水哎，养生聊天局也不错，开玩笑哈、 嗯、 来，这个今天我们迎来刘思健，然后当然是有很多他的音乐要分享的。 嗯， 这首一天都不想待了是最近的一首， 七月八号发的， 对，刚发的一首歌， 对，是好像新专辑的第一支单曲，叫一天都不想待了。 对，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还是挺想待的。 这首歌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情绪下写出来的？ 嗯， 也是下雨天吗？ 当时好像因为我这张专辑它构思的是一个故事嘛，然后这样这首歌就是那个故事的开头。对，然后开头就是说那个主人公在地球上然后一天都不想待了、啊、这样就、 哦、 这样一个契机写出来。对， 所以这个专辑可以连成一整个故事，故事连故事。 对对，它其实也不是正常意义上那种全长专辑，就是一个 EP。 嗯， 嗯，然后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就是一个故事的开头和结尾，这样。 这个故事有提前已经把所有的这些提纲先梳理好了吗？以及因为我们从音乐当中确实会寻觅一些线索、 嗯、 然后通过音乐把它串联起来，但是有没有相应并行的一篇文章或者故事这种写出来、 其实有一个那种类似于漫画形式的，就是图像形式的、 哦、 对，这个我觉得会更直接一点。 会在新专辑的实体里面会放吗？ 这个估计来不及，但是后续都会放出来。 变周边是吧？ 对对对。 啊，那所以其实都已经提到了这张专辑了，可以透露一下这个新专辑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进度吗？ 歌是早就已经写完了， 全都写完了。 对，然后现在应该是先行曲已经一天都不想待已经发出来了、 嗯、 然后后续的话应该这两个月就会陆陆续续的就发上来了。 马上就要发第二支单曲了吧？ 对，快了。 嗯，然后有三支单曲。 一共的话有多少首我现在还不能说， 还不能说。 但其实也不太多。 哎，那这样我们再往前展望一下、 嗯、 因为这一首歌其实它很有那种电影或者故事上来先给你一个冲突，先引人入胜一下、 嗯、 它上来先是一个情绪嘛，一天都不想待了，歌后面还有一个叹号，他先给你一种说好我已经收购了，但是哎，到底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 嗯、 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嗯、 再引着人往后去看、 嗯、 慢慢一点一点再可能是时间顺序给你推演出来。所以好，这一首歌之后我们已经感受到一种情绪了，那下一首歌会是什么样的情绪的推进方式？ 其实他因为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嘛，然后下一首歌我想的是他主人公在这个旅途里面他会有一个比较向往的一种情绪、 哎、 就是会开心一点，这样 OK。 嗯，那整张专辑整个概念就是一个故事吗？大概名字叫什么？可以透露吗？ 就故事是没名字，但整个故事的就是基调是会是偏向下一点，就比较悲伤一点的基调。 嗯， 但是中间会有向上情绪。 嗯，对，会有情绪的一个起伏嘛。 对， 但是专辑的名字可以透露吗？ 专辑名字叫2:58。 2:58？ 对， 就是凌晨2:58那个。 对，因为是我最后一首歌是在2:58写完的。 哦， 对，然后就叫这个名字。 哦， 比较随便。 对，我也觉得应该至少会选择跟自己，因为欧美很多的歌手发片就是自己的年龄， 是 18、21， 对， 25， 对对对 对， 年份之类的， 出现任何这个其他的可能性推演的时候，然后专辑名要一直改，是吧？ 对对对， 就是很随意的取的这个名字。 对，因为实在是。因为之前想了很多很多名字，然后觉得都差一点，差一点东西、 嗯、 然后就不想了， 不如这个好记。 对， 嗯， 然后这张专辑也会有实体对吗？ 嗯， 对。 哎，现在很多人都其实就不太愿意发实体，就除非说可能自己确实有更好的一些设计的想法。 对， 因为 很贵的嘛， 就很贵。然后第二，现在大家主流的一种更方便的收听方式还是在这个流媒体平台，数字音乐跟专辑 方便很多嘛。 哎， 所以一定要出实体，为什么？ 对， 首先我觉得这个是对一个音乐人就肯定是会有这种执念的嘛，有点像是 00后音乐人也会有这种执念。 我反正是有。 哎，你小时候是听着实体，肯定是先听着实体听起来的吗？ 对，我先听那种磁带，然后 哦，他还赶上了磁带。 对呀、啊， 对，然后在 CD， 嘿， 就我父母会买来听。 对， 那可能父母比较复古，在那个年龄还在有保存这种磁带啊 CD 这种收听习惯。 对，而且他就是真正我觉得自己开始听歌，然后自己去摸索，然后挑选自己爱听的时候，那会儿可能 CD 都已经不太， 你知道零零后是什么概念吗？就是他们都已经没有什么。你们出生以后就已经有什么翻盖手机了，都是智能机，对吧？ 好像还是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是翻盖， 一小段时间， 你看你看， 心好痛啊！ 还真的很年轻。我们今天邀请来了这个零零后的原创音乐人刘思健、 哎。 我们这边再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当然这首歌很好听，一天都不想待了。但其实他有很多其他的单曲和作品，我们来听一首之前他发表的。 我们听卸载， 好，卸载， 我们听卸载吧、把之前这些我们对于过去这些实体啊什么翻盖手机的记忆卸载掉好不好？来来来， 卸载是大概什么时候写的？大概想写什么？ 卸载是 什么样一个心情？ 今年年初吧，一月份好像是。然后当时想的就是把这种感情吧，就是情绪，然后类比成比较具象的东西啊、就像比如说手机上或者说电脑上的软件这样，就是你想。就是能想放下就放下，想卸载就卸载，然后这种状态我觉得是最好的，但是一般是达不到这种状态。 我在扫描我的手机跟电脑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好久没有用过的这个 application 那个软件， 对， 然后再之后想卸，万一哪天还能用得上呢？后来发现自己的好多的这种空间，好可能是手机上的储存空间、就被它占满， 用不上。 对，也有可能是我们的一些思绪当中有一些没有用的想法，它也会占据你整个人的大概的内心的一些空间，对不对？ 是不是要打扫一下自己的思绪， 清理清理哈？对。 刚才说到的那个，关了话筒说，哎，爸爸妈妈真的会听以前的磁带吗？说对，我爸爸听的比较多， 对对对， 大概会听谁的磁带？小时候？ 小时候的话， 我们来听一下零零后大概会听什么样的磁带？ 阿杜老师的比较多一点， 对。 还有呢？ 水木年华老师也， 对，其实对更 有没有更早一些的？ 更早一些，更早就我自己比较就现在也在听，可能就不是磁带了，像小刚老师啊，然后 好，哎，既然说到这边，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好，来来来， 今天我们其实给刘思健准备了一个音乐题、也不算音乐题了，准备了一块板，你看到了吗？ 自由表达了，实际上 是， 对，是，对，来 看一下这块板，然后你自己拿着， 哎，好， 然后。用江湖地位或者说对自己影响的深远程度或熟悉程度来形容一下我们给出的这八位歌手好不好？ Okay, OK， 你都听过吧？ 都听过， 你可以按照你的顺序来就、 对对对、 好， 就是排个序是吧？ 都不用排序，你就随便说到谁，你就 在你心目当中、 对，作为一个零零后 他 听他们的歌，对，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是， 那我就是我以一 个 对我的熟悉程度来吧、 来来来， 熟悉程度，然后第一位肯定是陈丽老师，毕竟见过，要熟一点，比其他几位没见过的老师要熟很多。 来讲一讲， 陈丽老师的歌，就我其实也不是说小时候吧，就是年纪还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 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有、 啊、 有听过、嗯。然后去年也是在节目上，就是 唱作人 对、 嗯、 听过有听过他的歌，然后发现陈立老师的风格其实还是蛮多变的， 嗯， 但整体来讲都是那种旋律特别好听的歌， 对，嗯，这个作为就是大家来进行收听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叫很轻松， 嗯、 就可以入门哈。 嗯， 尤其是对零零后，我觉得 对 是有吸引力的。 也有些歌也是挺能伸进去的。 嗯，就是听时间长了以后还值得回味哈，很厉害。来，我们 听， 还有没有另外一位接下来想聊一聊的？ 嗯、然后第二位，我觉得周杰伦老师吧。 周杰伦老师， 嗯、我来听周杰伦《爱在西元前》这首歌。然后你描述一下你对周杰伦老师大概什么样的感觉？ 就。听歌听的非常多，就从小到现在一直都有在听，但是可能说比如说小时候我最喜欢他的歌是像可能说晴天啊青花瓷这一种的，然后到现在的话可能就会有变化。 哎、嗯、现在的变化是把、嗯、是 越听越前 更过去的歌曲是吗？ 对， 听 Mojito。 现在就是我会听像双刀啊那种 双截棍、 嗯、 双刀 对、 嗯、 然后我会觉得比较好听。 哎， 嗯， 现在其实小朋友们在听的时候，越来听的，我觉得更多时候，最开始大家入门一定是那些旋律更加舒缓、跟优美一些的内容。 而且你会发现，零零后听歌，他们真的比我们有优势。我们那个时候，你买了磁带，你买了才能听到，你买不到，你根本听不到。 是， 你想往前追，你追不了。 是， 你音像店要是没有卖他这个磁带，你就根本买都买不到。 对。 但现在，只要我想听周杰伦，从第一张专辑到现在，我都能在网上听到。 哎，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流媒体听的时候，他的一个排序一定是上，因为他的歌太多了。 嗯。 你上来看到的很少有人去翻他后边的专辑有哪几张，就算翻他一批单曲之类，他全给你列在一起， 是的， 你拎不出来主线。 嗯， 你看到他最热50首或者甚至500首的时候、 嗯，一下可以听那么多。 他里边的东西在排序可能跟我们自己想象的这种时间线，甭管正序顺序都不太相同。 嗯， 也许好听的真的要海量听过之后才能从里面挑选出来。 不像以前我们一听就是一整天或者一周我们就听这一张专辑10首歌， 听完了再过几年他才发的，是不是？ 嗯， 而且就是 对 于他们来说，其实我也能感受到说周杰伦。其实他很厉害的，一方面当然是他的这个甭管方文山写的词啊、 嗯、 他乖乖的唱腔、 嗯、 当然往前听就是他的一些编曲、 嗯、 他的一些走向，他一些配器，越是最开始我们那会儿听着奇怪的歌，你其实发现他里面越有特色， 越天马行空，现在听越值得回味、啊、 他的变奏哈。来、 嗯、 我们下一位 下一位对我来说比较熟悉的就是Justin Bieber 吧。 Justin Bieber、 嗯、 来来来 Justin Bieber。不不不，我要换一首。等等等，今天我真的背了好多 Justin Bieber。 因为知道你喜欢 Justin Bieber、 啊、对、 嗯、 我个人比较喜欢。 嗯， 来来来，你是从讲讲他听他的感受吧。 也是小学，然后因为第一次就听那个 Baby 嘛，就也是他最最火的那首。 哎，对， 然 后 后面有慢慢的，因为那时候也没有说自己专门去找那些专辑啊那些听，然后也是听像 Billboard 那种排行榜上， 嗯， 然后发现那段时间排行榜上好多好多这个人的歌， 早有他，嗯， 对，然后就觉得他的歌还挺好听的， 嗯， 然后再去系统的找他的专辑，然后那些来听，然后觉得都还挺对胃口的。 现在还会再听他的？ 对，现在也是专辑那些出了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就 还会继续关注、 嗯、 对，这也算是陪伴他成长起来的一个欧美那边的 互相陪伴吧。我们也见证了他的所有的成长。 对 对对， 没错、嗯、好，来下一位。 下一位我觉得 Drake 吧。 嗯， 从 Justin Bieber 到 Drake， 对， 这一个口味变化会有一点点的大哈，各位明显 beats 就很重哈，说唱歌手来自加拿大。来， 对， Drake 是其实近五年开始比较就是比较起来了，我觉得是。 对 啊，那他们都他和那个 Bieber 一样都加拿大人嘛。 嗯， 对 对，然后也是一开始也是听的，但我忘了第一首是哪一首了，应该是Hotline Bling 吧，应该是那一首 Hotline Bling。 对，然后后面再去有后面他就越来越火了，就你想不听到的 都 没办法，对， 到处都会充斥。对，这样的歌手其实从先开始的时候他当然一定是以音乐来去打动别人，这个比较怎么说呢，优秀的有特点的 beats 节奏、 嗯、 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歌词很多时候就是带着一点玩味哈、 嗯、 很多人很喜欢，到后来他已经开始走网红风了，所有的这些 MV 啊舞蹈啊 属于是玩明白了已经， 对、 嗯、 所以会博得更多年轻人的关注。 对， 来下一位。 下一位 孙燕姿老师吧， 冷门歌手哈。 对于你来说 冷 门吗？ 我对我来说就还好， 肯定不会，因为 多的 对， 但也是像小时候听的比较多，就是像雨天啊那些，听的比较多，就也是那种小时候不知道 爸爸妈妈是受爸爸妈妈影响吗？ 对对对，就是车上会一直放，就一直听一直听，然后长大了发现哦，原来是孙燕姿老师， 就是 还是不知道是谁， 小时候不会去问名字， 不会问名字， 对，就会觉得好听， 这个就像我小时候听李克勤。 你会不知道名字，但是我会，我妈妈爱听邓丽君，我就知道这是邓丽君。 你想，我就那会儿提过，就是爸爸自己录的，他都是 mixtape， 他都不是那种正式的专辑， 这个很难知道，对，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里边是什么歌， 没有封面， 自己听着玩，然后突然哪天他在听，你再问他这是谁哈，对对对。 所以当别人说到我们听到一个冷门歌手孙燕姿，你什么感觉？ 其实我是后面才知道这个事情， 这个梗是吗？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不是故意的，就 你不相信哈？ 对， 因为你觉得孙燕姿还是对很多的，就是至少零零后的爸爸妈妈都会应该听过这个歌手， 应该都会知道啊。 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下一位。 下一位啊 ，Taylor Swift 吧 ，Taylor Swift， 对 Taylor。 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他的？ 他其实是我妈比较喜欢。 哇，好棒！ 对，就是从他最开始做乡村的时候，然后我妈就开始听，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了，但那时候我在听 Justin Bieber， 对， 对， 可能会不太兼容，是不是？ 对，有就是有部分歌我也觉得很好听，但是就是说整体的曲风那些，对那时候的我来说，可能没有像 Bieber 那么怎么说。更流行吧， 对，那会儿什么 Teardrops on my guitar， 就那会儿一头卷发， 对， 看着太过清新有一点哈， 对， 对， 但 Taylor 后面从1989开始 转型， 对，转型还是非常成功的，我觉得 更流行，看来还是要流行才能俘获更多这种年轻歌迷的心，是不是啊？ 但他的乡村我也有往回去听， 他现在都开始听双刀了，这些肯定都开始听了啊！ 哇，好幸福，想听什么有什么， 真的是， 那网上都有，对。 哎，而且这个歌手他不断的风格的变化，确实能给人永远带来新鲜感哈。 对。下一位张学友老师了， 张学友老师歌就不配了，实在是太天王了，不知道选哪一首哈。 对，听到张学友老师的歌，你大概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时候听的？ 什么时候听的这个？ 小时候吗？ 有点没有印象。但是张学老师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是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对，那首歌我自己听的特别多。 这首歌其实我自己听的比较少，但是我觉得所有的没有那么迷、没有那么疯狂迷恋他的人，听这首歌听的很多，因为这首歌好像出现的频率很高。而且大部分开演唱会啊什么的都能提到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可能是因为声名在外，让很多人觉得我听的会很多。但它在你心目当中是那个距离感是不是很遥远？ 相对来说有一点吧， 是不会主动去选择收听。 对，因为我自己听的比较少一点。对， 好吧，我们觉得今天做了这个游戏，基本上都。 还有最后一位，Michael Jackson 、来。像个倒计时哈，好了，这首歌 Beat It， 我们等着他出现来讲一讲 Michael Jackson。 这个我觉得就没有太多的好讲了， 就是神， 对，就 传奇， 不配评价， 不配评价。你第一次听是听他的歌还是看他的舞？ MV 吧，应该是 都是 MV。 对，那时候看的时候，他还是就是还没后面那么白。就还是比较黑的， 没错， 更年轻一点的样子。 是的，小时候有没有试过，就是学过他 跳舞之类的？对，会学 Michael 吗？ 身边会有朋友学吗？ 有朋友学，我自己没学过，就是别人那种副歌那个舞。 对， 零零后也会学， 会学， 这就是我觉得就是提到张学友跟 Michael Jackson 这样的一个级别的，就是甭管什么时候，我们会在任何的场景下被迫收听，你知道吧？就不用我们主动特别去选择，因为足够经典。而对于他们的模仿来说，也一直会是这个悠远流长的哈。 我觉得这个月做的很有意思，我们大概能知道一个零零后 不会过时， 对， 不会过时的流行。我们听这些流行歌的时候，大概是怎样的一个顺序？在零零后心目当中是怎样的一个亲切的、熟悉的程度？哈，很有意思。好吧，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刘思健自己的歌曲吧。 来，这个奇妙的世界，刚才我们也进行了这个世界当中奇妙的一次穿越，是不是？把这些所有的不同时代的歌曲全都甩给刘思健，让他自己来去进行一个品评。我们这边要听到他的一首歌，那就是《奇妙世界》哈。 我为所欲捉人的冬天，我

觉我在好像一个闹钟定时。好，闹钟响起，让我们请出刘思简来清理一下吧哈。 欢迎 这样一首歌曲，再次热烈欢迎啊。 好， 来回来以后我们先聊一聊这首歌，清理一下我们要清理的是什么 啊。那是我今年生日的时候发的歌， 三月份。 对，然后那张小 EP 里面有两首歌，然后那个小 EP 叫《脏衣服》和《坏情绪》，然后清理一下，它对应的就是坏情绪。哎，不对，哦，对对对，坏情绪，坏情绪 都一样， 其实都要清 理坏情绪和脏衣服，对， 没错， 对对，哦，对，都差不多。 今年为什么如此高产？ 今年其实算我发的比较少的一年了。 还少？ 对，因为去年因为有上节目嘛，然后上节目每周一首，然后后面发歌也发的蛮勤的，所以去年算是比较多的。 但今年还没有过完，然后今年还说马上有新专辑，马上要安排上。对，我觉得你其实还算是发表了很多的单曲的年轻人，零零后，找到自己固定的风格和标签了没有？ 因为我之前像去年的话，我也想说不要给自己说定个风格啊，定个标签，然后这样。然后今年其实慢慢写，然后越写越多了之后，会有找到说自己最擅长的那个点，对，有找到。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就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就感觉已经摸到一点点，快找到了。 快要树立自己一个特点。 我们可以从比如说那首歌哪一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听到一些端倪？能不能从音乐来大概表达一下这样的一个表情？ 像比如说之前有放那首卸载的中间的有一段假音的部分，就 bridge 那段部分。 OK， 会是。 我这样，我先把这首歌放出来哈，我们接着聊，然后一会儿到了以后，也许可以打断一下，把这个推起来让大家听。 有没有什么给自己一个目标，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偶像一个对标？ 这个还 OK 啊。 当然想做一个独特的自己。 对，就我对这方面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 没有规划， 就没有说想啊，今年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然后明年要什么样，或者说我一定要成为中国的谁谁谁，或者说怎么样，我就是顺其自然吧，我觉得这种东西，想太多了会对写歌那些有影响，就是不好的影响。 我们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我去年是用的是别给我下定一下，那我今天我想就随便吧，就三个随便哈， 随便， 对， 特别的豁达， 特别的顺其自然，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别人对你的看法嘛，然后 是 我觉得大家对你的看法，在他们的角度来说都是对的，我是很不喜欢去影响他别人的看法。 你是一个多边的冷静，然后所有人在看到你可能都是看到其中的一个侧面，然后每个人都会给你带来不同的这些评价，那有些时候可能你要通过尤其是音乐来说这种东西，真的就是一千个人去听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幻想的小世界跟想法， 对， 然后所以这种东西来说好让大家自己自由去发挥就好了， 对， 是不是？也许带着说好我给自己贴的这三个标签，别人还会说好你这首歌跟那个标签到底有什么关系，还会有一点有些时候小纠结哈。 标签都是别人给的，往往自己都希望把这些标签撕掉哈。 对， 那你性格生活里面的性格大抵就是如果要形容一下用三个词来形容你自己性格 的话，就是懒。 哎， 感觉到了一点点 慵懒。发歌发这么多叫懒吗？ 挺懒的， 平时 的 生活性格还蛮懒的， 慢节奏哈。还有吗？ 其他我觉得就懒吧， 特点 三个懒，我有时候自己都有点受不了。 我有问他的经纪人，我说他有什么爱好吗？私底下，然后想了半天，回复我没有什么爱好，就是打游戏和睡觉。 对，因为之前上学的时候还有运动，然后最近也比较少了。 我每碰到喜欢打游戏，都要问一下你打什么游戏， 连一下机， 什么游戏都玩，就像。手机上，然后电脑上，主机上， 主机上 都有玩。 主机你是哪挂的？是 主机 Switch， 就是 PS 和 Switch。 哎，好， 就这两个。 基本上目前看起来大家都是 PS 挂的。 好，来欢呼。好，我们继续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以后，我们测一测大家各自的超能力，好 吧？ 好。来。你的超能力 read my mind， I never felt you babe， never felt you babe， never felt you babe。 手拉手 Hey girl 谁可亲吻你额头 Hey girl 记得你爱了很久 Hey girl 唱你俗气的段落 Hey girl 出现绝不是意外 Hey girl 不愿再对你抵赖 Hey girl 这个游戏我洗白手眼做两只提拔就是你你从来没有这么确定就是你Fuck all these things, just you and me I believe, I believe We're like new age people, hate a little case I've dated, life is so all I wanted What do you mean, keep you company? Show me your fingers, put her in a knee Slow down for a reason I knew you was a gift of mine我才不会偷偷去猜 No, no, no, no I'm the one you might keep tonight I'm the bad with the love lie 你的超能力 read my mind I never felt you, babe Never felt you, babe Never felt you, babe Never felt you again, my baby进入视线他们全都变成背景一些的送了随时随地帮你记起 在你身边就失去超能力我觉得这可能很多小男生都会想到这样的一个比喻 在恋爱当中受了点点的挫折好像觉得有点 hold 不住的时候 谁小时候我觉得都是先期望有超能力对吧希望自己是超人 对、 嗯、 然后后来发现超人有死穴就 Kryptonite 就那克石嘛、 嗯、 对他星球的那个石头然后后来慢慢长大有了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恋爱经历之后、哎、有一些人就会让你放下所有的防备然后会让你变得很容易受伤、 嗯、 你觉得超能力全部丧失 对是这样的感觉吗 对就我现在其实有时候也在想自己有超能力、 嗯、 我现在经常有做梦就觉得自己有超能力 你想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嗯、在哪些方面 无所谓只要有就行 类似于呢 最多的是梦到自己在飞吧 对我也是 这个应该蛮多人都会梦到 这个和黄老板一样黄老板最近也希望自己是 飞来飞去的小蝙蝠 对 对真的是我就你到三十多岁还是会做梦梦到自己的超能力个人的经验判断 是少年是这个意思 一直都特别觉得自己啊踩一下就能飞起来、 嗯、 在梦里面就那种感觉 还有什么呀 最近好像 就是飞的比较多 对好像大家到最后很简单就是飞一飞就好了 对隐身啊什么的也可以啊 没问题啊 对因为在天上飞这种最我觉得最直观嘛就 你做梦的感觉最明显 是对会有一种 4D 的效果感觉就腿都发软是那感觉 对然后醒了就会很难过 对为什么不是真的啊？梦里有些太真实了对、 嗯、 然后自己透明这种事情呢隐身啊什么这个梦里边就自己、 嗯、 别人没法控制、 嗯、 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快感、嗯、哈 对 好这边我们的超能力是什么 我们的超能有吗 我们其实 有时候也不太灵 没有了啊对不算是什么超能力了 虽然也学过 很多时候专业可能给我们塑造的一些曾经练习过的内容 但是自从毕业了之后就还给老师了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拿这个 曾经的丧失的对我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学看吧 好这个绕口令嘴皮子这件事情、 哦、 哎来我们把这个 我们准备了四段绕口令你可以自由选择两段中文的两段英文的 来 刚才我们聊到说其实他是四川人哈 对 应该准备一些呢了的 对成都人 成都人、嗯、那你挑一个、 这个、很经典 很经典吗 对 我觉得我挑选已经不是太难的了你试试看你可以读得慢一点 我读这个凤凰这个 好 从来没有好好就从来没有读完过 没有考被考验过是吗 来 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红凤凰黄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花粉花凤凰 可以、啊、 很厉害了 90分 对 可以 这个我看我都到不了这种水平 你来一遍 我试一下好不好这个我刚才试过然后因为可能不自主的想要加快、 嗯、 结果就很难 你加快一点 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红凤凰黄凤凰红粉凤凰 粉红凤凰，花粉花凤凰。 我感觉你的鼻尖微微的冒汗， 真的是， 也是有一点点难度。 内心已经 有点 都涌出来了。 最艰难是那个化肥，那个 化肥 黑化， 那个真的有点难。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英文的也挺难的，你来试一试。 既然他对之前 第一点 好，我 待过在国外， 在国外待过，读过高中哈。 来 对对对， 嗯 ，Peter Piper picked up。 哇，他挑一个难的。 对，来。 好，我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哈。这样，我们先把歌，我们再来一首歌，好不 好？ 好，这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先大概熟悉一下。 刘思健， 我们这个既然是很可爱的一个环节，我们来这一首歌，好不好？讲 个笑话 吧。讲个笑话 吧。 唱歌的时候确实那个口齿非常非常的清楚， 是的， 嗯，然后我们来一段绕口令， 清楚吗？ 是啊， 有很多人说就是听不清楚，我 带着英文感觉， 一点点， 但是是清楚的啊，来， 啊 ，OK， 我来试一试这个英文的。 你看他唱歌的时候就比说话的时候要状态要积极很多， 是的， 对。 Peter Piper picked a pack of pickled peppers. A pack of pickled peppers Peter Piper picked. If Peter Piper picked a pack of pickled peppers, where is the pack of pickled pepper Peter Piper picked? 哦，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是不是很难？ 挺难， 很难。这个很多人，我告诉你，看了以后就直接就懵了，因为他好多他词的拼法都很像， 主要断句不好断， 真的很难。 哦，他还考虑到断句， 断句，他因为一群要表达嘛，哎，这叫专业。 我顾不上了，我只要把那个单词蹦出来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我来前两句试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Peter Piper picked a pack of pickled peppers. A pack of pickled peppers Peter Piper picked. If Peter Piper picked a pack of pickled peppers, where's the pack of pickled peppers Peter Piper picked? 这个是我们当时就练过这一个，你知道吗？ 啊，就四年练这一个， 疯了就练这一个。好了好了，这个也是我们稍微活动活动嘴皮子，好不好？ 好。 哎，这首歌正好也是刚刚结束。其实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首歌在前面可能是最饱满的这一部分。我们继续回到刘思健的音乐当中，来。 刘思健，其实我还是很喜欢你的那个一天都不想待了。我们把这首歌再推起来，然后我们再聊一聊，就是你是怎么样区分音乐和生活，生活是如何给予你这样的灵感。 OK。 这首歌是要强烈哈，强烈开的那个强烈引号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是来自刘思健的《一天都不想待了》。 今天回家路上我会一直在循环这首歌的， 很舒服的一首歌。 大 概在生活当中是怎么样汲取这样的灵感？ 我个人的话，最近其实就是看电影那种的，对，因为看电影的话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你可以感受到比如说其他。像他们导演或者说演员那种情绪嘛， 还有画面感。 对，然后你再带入自己的东西，就这种是最直接的方式。 嗯，音乐在你生活当中的一个比重是？ 嗯，我觉得50%吧，就以最近的生活来看，因为我最近也不怎么出门。 嗯， 然后出门的话，其实最多就是去吃个饭啊什么的，吃个饭、遛个狗之类的。然后在家的话，嗯，可能有50%的时间都在听歌，就其实没很多了，就和我觉得就和大家平时就比较喜欢听歌的人时间差不多， 就跟我们差不多。 嗯，没错， 因为我们是有这个工作。 是的， 嗯。然后去年参加过唱作人， 对， 就那段时间就会比较工作比较排的比较密集。 对，像录唱作人的时候，可能会音乐的比重会大一点。 嗯， 这样。 虽然最后没有走到最后，但是你心态很好，你觉得能走到这么远已经是我始料不及的了。 对，是。 对，然后有没有收获？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录完节目之后，我对更多的不同的曲风就是有了更大的那种包容度，就是我会以前不会去听的类型现在都会去听。 嗯，以后就变得兼收并蓄一些。 对，就是要接收更多不同的东西嘛。对，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收获。 这就是现在，就是第一，我是觉得有了更多的渠道，它会帮你打开一扇门。 嗯， 对，然后甚至很多扇门让你去接触。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开始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点这个向前行的步伐会稍微慢一点。 嗯， 因为不同的风格撞进来之后，每个人会进行一个自己重新的定位， 嗯， 跟找准。 嗯， 而现在也许我们在最新的这算是一个小 EP 的感觉嘛，小的故事叙事当中， 嗯， 可能会慢慢看到它定位的一个小小的转变。是不是哈？ 是有需要吸收，也需要有出口释放，然后马上会迎来你的巡演， 对， 会把很多想法放到自己的巡演当中。 哦，第一场应该就是这周 北京站， 对，北京站是第一场， 会有几场？ 今年的话一共是15站。 哇， 对，然后我会就是像整体的视觉，然后灯光那些方面都会和以前都不太一样，都会有一个更新。 哦，会全方位的做一个设计，舞美啊什么的各方面，包括音乐的编曲。 嗯，编曲其实还是更多的是和那个录音室版差不多的。 嗯， 大家会更熟悉。 嗯，对，好吧。然后大概几号就可以看到你的演出在北京？ 嗯，第一场是7月30号， 也就是 明 天。 哦， 明 天。 哦，是明天。 对，那有机会我们要去现场支持一下刘思健，好不好？那刘思健，好吧，我们这个节目马上结束了，回去好好休息，准备一下明天的演出。祝你明天演出顺利， 谢谢。 记得是明天哟。 对，欢迎刘思健来我们做客，感谢刘思健。 好，新歌全发完了再来，好不好？ 嗯 啊。 正午有星光，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盛夏七月，北广购物盛夏狂欢日最后3天，7月29号至7月31号，3天时间， 新老客户来电， 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同时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哎，李想啊， 嗯， 你这回给我推荐这个茉莉花茶呀，真的是够味儿。 哎，我跟您说，周老师啊，您看那茶罐底儿写的清楚， 哎， 特级。 没错，因为我喝的时候，这个茶汤啊，非常的这个透亮。哎， 对， 然后喝起来的话呢，香气宜人，关键是劲爆啊。 哎 哎，你愿意喝艳的，愿意清淡的都没问题。这茶确实是，哎，对我的口味。 我也是发现了什么，这，跟捡了个宝似的。说实话，为什么呢？特级茶能够在这价拿下来的，基本上也不好找。 那，你说 这 特级的话，就是说在茶叶行业啊， 嗯， 人家分什么一级、二级、三级啊？ 对， 还有特级。那这特级就是没有比它更好， 没有比它高的了。 哦， 就买茶的时候，咱直接干脆拿特级。 对， 特级是第三方，严格有标准规定的，你包括几印的几回，您像这特级茉莉花，为什么您喝着是经久不衰的这个味道，泡4货5货都行呢？至少得4印，1印就是茶跟花就得一配呀，